心意义，掩饰介意，只是为了在你的世界慢慢走近。我试图珍惜这段经历，尝试着用陌生解释我与你的距离。我开始扮演着有点陌生的自己，揣摩着言语背后不真心的疏离。就扮演不了我自己，那个不在乎你的自己。心意，假装不曾在你的世界试图靠近。我练习忘记你的回忆，尝试着不胆怯面对我。Hey, yeah.